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3集，中气不太足的颤声传进离的耳朵里，离却更加不放心了，执意想要看看橙子的脸。来，我来看看。 不必了，不必了。 我看看发烧了没有。 没有烧，没有烧。 捏紧被单，一定要捏紧。乖。这一个软绵绵的字眼钻进橙子耳朵，像一片小羽毛在心尖上扫了一下，心一颤，手一软，就松开了。被单的一角被掀开，露出了他绯红的脸，脸上的表情还在因为那个乖而呆呆的，一对眼睛都失神了。离得眉蹙得更深了，眼底也满是心疼和责怪，还嘴硬说没有发烧，脸都红成这个样子了。离抬手抚了一下他的额，怎么会发烧呢？橙子被这一抚惊醒，立刻顺杆爬道， 哦，是啊，怎么会发烧呢？快去给我买退烧药呀。 响亮的话声和不地道的笑引得离一阵疑心，在橙子脸上打量一会儿，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啊。 去吧去吧， 橙子两眼亮亮的催促道。离去了，自己好开溜啊。离意识到了什么，眯眼慢悠悠的，紫禁城中是没有退烧药卖的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水底居民会发烧啊？貌似水生动物都是冷血族，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好像是没有发烧的可能。橙子撑口结舌，想不出应对的话来，正急急地考虑对策，忽有温热的气息扑在自己耳边，扭头一看，离整个人都靠过来了。 你， 他把被单揪到颈下，惊慌地看着离，挪动着向床边缩去。不如，就用土办法吧。 什么土办法？ 物理降温。 怎么个物理降温法？ 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。就是，用适宜的温度，中和你过高的体温。 哦。什么东西温度适宜啊？ 我。离轻轻地拉了一下睡袍的衣襟，从胸口到平坦腹部，倾泻一路春光。橙子险些喷鼻血，好沦丧的退烧法。 那个，梨子，你听我说啊，其实我没发烧。啊！ 正忙不迭坦白从宽的橙子，突然一阵惊叫。原来是离趁其不备一把掀去了被单，被单底下的春光一览无余，和盘托出。离的双眼紧紧盯着橙子的身体，蓝眸几乎冒出火焰，面色瞬间涌上赤潮，机遇窒息。上身那件红格领边的白色小衬衫，如果那还能叫衬衫的话，只有小小的两片布紧紧地绷着，一副绷不住了要绷不住了的状态。一小片窄窄的红格小裙子，如果那还能叫裙子的话，勉强挂在圆圆可爱的肚脐下方，一副遮不住了要遮不住的样子。面对离贪婪的吃人目光，橙子的背上掠过了一阵鸡皮疙瘩，疼得坐起身来，拼命扯着小短裙，企图盖住应该盖住的部位。这一动作却成了彻头彻尾的欲盖弥彰，因为那一扯之下，小腹更加往下袒露了一片肌肤。离的呼吸灼热的几乎要烫痛橙子的皮肤。橙子忽然喊了一声， 哎呀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做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 扭身就要爬走，这一爬将仅有系带相连的后背完全露给了龙王三太子。 小短裙下的情况更是让人血压飙升。背上忽然一重，橙子被压趴在逃跑的半路上了。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。 李府在他耳边轻吐出这句话，顺便探舌包含住他的耳垂，修长的手指抚上他的背，一路滑下去，给梨子的肌肤带来一连串的灼热，烫得他忍不住哼哼。穿成这个样子跳到自己面前，他还想开溜啊。梨清楚地知道橙子是在诱惑自己，带了一颗还没有被自己完全占领的心在诱惑自己。很好，黎福输了，他承认经不起诱惑。将身躯已变得绵软的人翻了过来，在那微微半张着喘息的唇上舔了一下。你赢了，他喃喃的。 啊，我赢了？为什么这认输的口气这么透着得意呢？为什么感觉招架不住的会是我呀？赢的果真是我吗？ 容不得橙子思考，嘴唇转瞬被声纹锁住，辗转索取也挑起了橙子索取的愿望。手指滑到橙子圆圆的肚脐，轻轻滑了一个圈，惹得橙子压抑不住的一阵闷哼，奇痒难忍地扭动了一下。这无意识的反应，撩拨的龙王三太子再也按耐不住，眸色骤深，唇一路滑向他颈肩，手抚上绷不住的位置，手心隔了薄薄布片，感觉到力挺的凸起，轻轻揉过，换来橙子扬起下巴一阵喘息，再也不满足那部分被绷着，手指微一用力，扯断那脆弱的带子，解放了一片领地，唇就侵略上去。作为先锋部队的手也丝毫不闲着，再接再厉，探向遮不住的地盘，惹起了一阵战栗。什么龙魄的问题早就被丢得无影无踪了，龙王三太子只想索取更多的，一心一意的索取，也期待对方一心一意的给予，而不是只给他龙魄而已。他满意的发现，从身下人的反应来看，他也忘记龙魄的存在了。然而龙魄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一刻他们同时失控，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强烈蚀骨，魂魄消融。白色的窗帘外面已泄入清凉的光线，某城睁开眼睛，小心地侧了一下脸向枕旁看去。离的柔软黑发附在脸侧，睡颜憨甜，嘴角挂了一个艳足的微笑。 B 计划成功， 橙子默念了一句，心中却莫名的甜腻。有什么计划外的事情发生了吗？他迷惑地发了一会儿呆，决定悄悄地爬开，找一个没有人迹的角落，缓冲一下动荡不安的神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